好，翻嚟第三节话， 系 好啊！第三节咧，我哋就嗱，我哋第一节就讲咗世界警察系咪啊？ 系 咁咧，呢节咧都要继续讲咧，警察要负担好多唔同嘅嘢啦。 系 咁咧，就当然咧，你要做得国际警察、世界警察咧，咁当然你自己都有翻上下啦。如果唔系，我哋俗称要做学人做嫁娘啊嘛，俾人打一打餐死系咪？ 系 咁咧，首先咧，我哋要讲咧就 Lockheed Martin 咧，近排咧都劲啊！喺呢一节咧会讲啲科技嘢。咁 Lockheed Martin 咧，佢近排咧就出咗咧即系个新啲嘅嘢。咁咧类似咩咧？类似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 ANS/SPY-1 咧。呢个如果大家听开我哋讲咧，就系嗰啲神盾嗰啲嘅雷达啦， 六基神盾， 六基神盾啦。其实海基都系嘅，即系海基都系用呢个 AN/SPY-1 嘅。咁咧但系而家佢哋用 -6 嘛，咁个效能系劲三倍嘛。咁啊，即系咁讲啦吓。咁啊，如果新嘅阿里巴巴级三型啊。咁用呢个嘅。咁依家呢 ,Lockheed Martin 佢就讲依家试緊呢个新嘅雷达啦。新嘅雷达嘅名呢叫 LRDR 啊。 系。 叫做咩呢，长距离啊辨识雷达。咁呢叫长距离辨识呢，就即係话呢佢可以好长距离呢佢都可以 detect 到你唔同嘅。例如话你係飞行器啦。 系。 定係导弹啦。 系。 定係啲乜嘢呢， 即够远。 係啦，佢又够远喎长距离。咁呢所以呢就有呢个情况。咁呢佢最正嘅地方喺边度呢，嗱第一个效能好。个效能呢系比呢我哋头先讲而家阿里巴巴级旧嗰只，旧嗰只阿里巴巴级，即系依家新嘅叫三型啦，三型之前嗰啲咧，用 SPY-1 嗰啲咧系劲25倍，咁即系话咧，其实效能咧睇落去咧就好似系同依家新嗰个阿里巴巴级差唔多啦， 系 啦，似差唔多。但系最正的地方就系咩咧？做 maintenance 嗰时候唔使关，唔使闩机， 哦， 唔使熄嘅，所以就 O K 嘅。咁变咗咩咧？就冇咗空窗期。但系有人问，点解唔使熄咧？ 因为有几个喺度同时行紧， 几 段喺度， 类似啦。Alex 嗰个 point， 其实咧，所有而家呢啲雷达咧，玩咩咧？就玩阵列嘅。 系，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阵列？阵列即系咧，你幻想咧就系咧一格格嘅。 系， 就呢一格格入面咧，就有每一格都有好多个头喺度。 即系以前商场嘅电视啊， 系啊， 好多电视绑埋一齐嘅。 系啦，系啦， 一个系冇问题啊。隔篱嗰个顶住。 你有冇睇《夜神起义》啊？ 啊，《 夜神起义》咧，佢咧未摩根费曼咧，咪佢个研发总管嚟嘅。咁咧喺佢入面咧，佢有好多个 mon 嘅，帮佢睇晒全个国咸城嗰啲嘅手机嘛。 哦， 嗰阵时系搵销售出嚟嘛。 系 啊，夜神起义。 啊 ，Batman 咪就咁咯，就佢有好多部 mon。 系， 每一部 mon 都有一个功能， 系 追踪到嘢嘅。 系， 就好似夜神起义嗰个咁样。 系， 咁咧佢每一个嗱，你举例我整啦，我一熄咗三分一， 系， 剩翻个三分喐咯。 系， 咁我三分一掹佢咯。 系 做完冰之后又开翻佢熄另外三分一， 仲有隔篱嗰啲会帮你睇埋嗰三分一个位噶嘛？佢好， 因为其实佢都系 overlap 少少噶嘛 ，overlap 少少系啦系啦，所以其实咧就可能冰嗰阵时个效能会低啲嘅，但系就起码唔系完全熄机，变咗唔会人哋咧趁你冰嘅时候打你嘛，咁就冇呢啲问题。以前系有嘅，成个要熄咯。 哦， 系啦，以前系 mechanic 啲噶嘛，咁依家咧就冇呢个问题咯。咁所以咧呢个 LRDR 呢个嘢咧系相当唔错嘅，而呢嚿嘢咧嚟紧会摆日本嘅神盾咯。六机 系 啊，会摆落去咯。咁所以咧就应该几好，但日本嗰个听讲就会个系会细啲咯。 哦， 冇咁大嘅，系会缩细少少。 送萨德比边个好啲啊？ 其实唔同玩法，萨德就系高空长程， 系 即系佢系玩高空嘅。 系 呢、這个咧就应该玩中低空。 哦， 系啊，所以有啲唔同，因为你其实你呢个原本系摆喺嗰啲海军军舰噶嘛， 系 咁咪摆中低空咯。咁所以咧呢个咧几好嘅，咁所以 LDRD 呢个 LRDR 啊，其实成件事咧最紧要就因为佢 ISA 雷达 系 啦，即系 ISA 雷达，头先我哋讲就系依家咧你摆神盾级嗰啲舰啊，咁所以咧佢接收同发射咧成件事都系同一时间做啦， 系 咁同埋就你变咗识某一部分，另外啲可以做到 系 听讲咧而家呢嚿嘢咧如果做得好咧，有机会咧系会摆落夏威夷嘅，咁而家咧有个标咧就$41亿。 系， 你话多唔系好多，但系都即系食到就食啦。 系啊， 而家咧边个同 Lockheed Martin 争咧就系洛普啊， 都系呢两间噶啦。 系啊 ，Northrop Grumman 啊，咁你发觉嚟都系，仲有雷神，雷神都争，其实雷神都劲嘅， 就呢三间。 系啊，呢三间雷神都劲嘅。咁啊，雷神嗰个咧就系 AN/SPY-1 啊嘛。 系 啊，咁所以咧其实雷神其实本身嘅优势系最大嘅。 系， 咁但系如果你话 Lockheed Martin 咧整呢个就变咗要练咯。 系 要练咯，即系睇边个劲啲。因为其实Lockheed Martin 雷神有嗰个系 SPY-6 都劲噶嘛。 系， 即管比较下咯，系啊，咁啊几劲噶。咁佢哋讲到咩咧？系远到咧，如果我阿拉斯加装咧，系会 detect 到西伯利亚噶。 哇， 系咪好远啊？ 唔系， 几远噶系嘛？我谂都嗰度都讲紧2000公里啦，系嘛？ 系啊， 系嘛？ 两三千公里啦，所以都相当远噶啦。 照到埋里边啲拦截机，几时巡逻？ 系啊，起码我唔会俾你嗰啲低空嗰啲例如图160嚟低空轰炸我先啦，偷袭我先啦。咁所以其实都相当唔错嘅呢个。 系 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咧就系咧因为美国咧嚟紧咧就空军咧就批准咧生产呢个 B61 用嘅炸弹啊， 系 大家知咧 B61 咧依家已经出到去咧第十二型啊，所以我哋叫做 B61-12 啊，十一咧嗰阵时就应该早多十年八年用嘅， 系 而家用十二， 啊呢旧嘢都加埋咧几廿年历史噶 啦，系啦系啦，最劲嘅就咩咧就是、个美翼依家装咗新啊嘛， 系啊 个美翼装咗新咧就即系Alex 最中意讲嗰啲咩啊 JDAM 化咗 ，JDAM 化系嘛， 不过咧就唔系传统弹头，系一个核弹头， 核弹头。即系你可以装咯， 系啊，装系啊， 嗰种核弹头，咁所以变咗一个战术核弹 啦，系啊， 所以其实几好嘅呢个，咁我印象中我哋都成日讲咧，呢个可以即系栽到个弹头都唔差嘅，咁咧就呢一个咧变咗佢可以滑翔啦，依家 系， 即系我哋成日讲啲 glider 啦， 系， 咁你滑翔咧，依家讲咧就话美国空军嘅核武器中心啊， 系 十月底啊，就终于咧就正式批准咧就可以做呢个 B61-12 啊，咁咧呢个就我哋叫核重力炸弹啊，个一个新嘅美翼组件啊。咁呢个美翼组件咧，我哋叫引导美翼组件。 系， 咁咧就话咧呢个尾部嗰个嘅套件咧开发成功。咁啊开发成功之后咧，即系话咧以后 JDAM 咧家族咧就可以用埋呢个啦。 系， 咁啊相当恐怖。咁呢嚿嘢咧就长咧3米半啊，系啦。咁咧就全重320公斤，其实就而家唯一一个战术核武嚟嘅。 系， 我想讲嗱，啲网友问咩叫战术核武嘛？ 系， 系嘛？战术核武其实就系话一个佢嗰个航程唔会好远， 系 打击为主。 系。 即系佢唔系战略威吓嘅，佢系打击为主， 系 同埋咧系针对小嘅目标， 系 同埋理论上系精准嘅， 系 咁啊，将个杀伤力减到最低，纯粹咧唔会影响附近啲民居，净系打击军事目标， 系 咁咧就同埋有个战术威吓啦， 系 咁所以呢个战术核武咧，你咁样听完之后，你觉得佢同战略核武比咧，边个难啲咧？ 边个难啲？ 边个难啲咧？制造上边个难做啲？ 应该系越细越难做， 越细越难做系嘛？ 系啊。 即系咧，如果你话要炸到咧，人哋全部都死晒咧，就应该易啲嘅。呢、這个就是俄罗斯最中意嗰招，佢唔理你嘅， 冚包晒， 系冚包晒，佢哋唔使搞咩手术刀啲嘢嘅，死啊呢班成班友咁样。但系就美国会做咯，咁呢个战术核武啊， 有几劲咧？嗰啲嘢喺度，即系如果炸香港嘅话， 我谂你话你如果炸嗱，举例都唔好讲讲咩炸香港、澳门冇事，唔好咁夸张， 唔好夸张。 即系咩咧？系讲举例，你炸沙田，大埔冇事嘅， 咁细抌晒嘅范围可以， 系可以好细噶。开好食，炸你军事目标啫嘛。 哦， 但系个核武嘅好处就系你嗰度咧唔用得噶啦。 哦，嗰、那个定系， 因为你炸完你已经核辐射、核污染咗啦。 十万年穿咗不生、啊， 你唔用得噶啦。但系我又唔系要炸到你成个香港唔得、啊。 系， 举例啊，你鹅船洲嘛， 系， 我炸你鹅船洲大厦， 系， 可能中环都有啲事，因为会飘过去嘛。 系， 但我谂例如你去边天水围冇事咯。 哦， 跟住上水冇事咯，应该 系， 即系要啲风唔飘埋去话， 系， 即咁远应该都 OK suppose，、 okay. 所以其实都几恐怖噶呢嚿嘢都。好啦，咁讲啦吓，个当量可以低嘅，系啦，即系300吨至30万吨就唔系多啦。相对嚟讲，300吨嘅话， 300吨就好细啦，即系 300吨好细啊， 系啊， 好细啊。 咁300万吨就已经 三十万吨 都有劲过原港岛原爆 几倍好似啊， 劲过几个 几倍啊嘛。系 啊，港元包起10万吨咗咁上下， 劲咗几倍咯， 劲几倍， 两三倍 咁啊，应该 都劲噶啦， 即系大个 咁就劲啦，咁就真系炸到新界都好多地方都冇事。 咁、哦、香港 KO 噶啦，应该 香港 KO 噶啦，香港大啲定嗰阵时系港岛大啲咧？应该都香港大啲啊， 大啲， 即系港岛个市中心冇咁大嘅，应该 系 啦。咁所以系几搞笑噶呢个嘢。咁呢个嘢就最紧就可以 B 五十二 系 B 二 B 一 B， 但系唔止噶， 你谂到都得啦。 你谂到嗱 F 十五 系 F 十，其实 F 十八都得啦。 得， 梗得啦。跟住 F 三十五得唔得？ 得， 嚟紧又得啦。F 廿二得唔得咧？ 一定得， 又得啦。咁其实即系总之，美国嘅空中载具都做得到，系相当之恐怖嘅，系啦。 系啊。 咁咧就今次咧就呢个嘅 B61-12，我记得我哋系咪同 Alex 之前早啲介绍俾大家？ 系啊，好准嘅，加埋 GPS 吓，好准。 上我掟沙田系唔会飘落大埔嘅。 你知唔知佢做咗31次 test 啊？ 系 31次都成功啊！ 系 100% 成功，即系话咧，我预定个目标我就打中。你知咧，佢哋咪成日咧有个 mon 咧，咪有个十字架嘅。我估次次都中。 哇！ 感觉就好似咧，我哋航空母舰咧，佢次次都第二个勾嘅。 哦， 唔会话第三个勾咩嘅。 所以大家睇戏嗰只战斧导弹飞埋去个目标咧，越嚟越近，越嚟近 ，B 嘣， 嘣门噶嘛， 冇画面，冇画面就直爆。 跟住你即刻上 YouTube 睇下，会唔会打机画面嚟嘅？我唔系坚嘅呢个系。 同埋如果大家鍾意呢，你上 YouTube 嘅时候有呢啲嘅。係。係啊，所以系几过瘾嘅。好啦，另外呢我哋要讲呢就係F35 呢嚟緊呢会引入一个人工智慧技术。係啦，咁呢就呢个人工智慧技术，如果大家呢有听开我哋讲呢，我哋呢两集好似都有同大家讲。係。就话呢其实佢哋已经入面呢系个系统㗎嘛。係。即系 ALIS。咁呢个系统呢其实系一个自动后勤，就係话我哋飞咗咁耐之后呢落咗地面呢成个数据会摆返落个 database 㗎嘛。跟住佢整完之后呢就会下次再 upload 返上所有嘅 F30 嘛。亦都系因为呢个 ALIS 咁恐怖呢，就係、是、如果我挪威飞嘅 F35 啦，我意大利飞嘅 F35 同埋日本飞嘅 F35 所有数据都会最后去返美国呢，喺睇先啦，喺边呢，喺 Dallas 啊，喺 Houston 嗰边。即係嗰个叫咩 ?Texas 啊。德州好似系，咁咧就会去晒德州，嗰度做整合，然之后就飞翻晒俾所有嘅 F35，所以大家就担心咧嗰度俾人 hack， 就系呢个问题。咁但系我哋今次讲咧就咩咧？就是、今次呢个 AI 系统咧就是、一间叫 C3 嘅公司，我冇记错呢个 C3 公司咧，好似都讲过同 Lockheed Martin 中标啊嘛， 吓系 中标就我都冇记得边个 project 啦，中个标啦， 唔记得啦， 好似系冇记错就系大黄蜂嗰个 EA18G 个 Jam 啊， 系咩？ 系啦，即系个 jam 啊， 电池嗰个干扰 器系啦，唔知低频好似，好似嗰、那个，咁咧就讲开咧，呢间公司都劲噶，佢做咗咧啲人工智慧咧 AI 咧，可以将咩咧？其实不嬲咧呢啲唔同嘅举例啦，例如话你中间飞嘅时候，你遇上呢个嘅苏-35， 系 之前咩最你又上空遇过嘅， 系 咁啊 F-22 又梗系， 系， 但而家即系 F-35遇上苏-35。其实最宝贵就系人哋啲飞行数据嘛，同埋佢嘅雷达波嘛。如果我哋全部攞晒，例如话佢用啲咩飞行嘅雷达波啦，佢飞行嘅特性啦，飞行嘅轨迹嗰啲嘢啦，入晒数据之后，平时咧系大概要12至18个月去做分析，然之后咧就掟翻上俾你睇嘅。即系你睇得咧，其实已经系讲紧2017啦。 即系讲真，以前咧， 2016啦， 以前有啲插 USB 咁嘅， 系， 因为人手攞翻去个 server 度，虽然分析完之后，人手攞只手指插落去抄俾你嘅。 系啦，系啦，系啦。 咁而家又唔似啦，而家全部都系云端 AI， 系啦， 仲要 AI， 即系 AI 帮你分析晒。 系 啦，咁我咧，我啲 friend 话嘛 ，AI 咧可以劲到咧，如果帮你分析癌细胞咧，如果我哋人去分析咧，个命中率咧就可能系举例系50啦。 系， 而家你俾电脑系97咯， 哇！ 即系话啊，嗱呢个 cancer 啊，吓点解？跟住佢直头 high 咧俾你，因为呢个细胞变异咗， 系 你可能睇唔到噶，有时、 哦、 就变态到咁咯。所以要 AI 咧快咗几多咧？嗱，头先讲18个月嘛， 系 12至18个月，佢一系一个月， 系 仲有而家初步啫， 系 Alex 话斋啊嘛，可能会越嚟越快， 可能再快啲。喂，大家齐齐开机 update， 好似 update Windows、update antivirus 咁。喂， 系 今日。准时1点钟啊 ，update 啊， 系， 大家齐齐开机 update， 好恐怖，即系依家咧，可能咧嚟紧咧，迟啲就唔系一个月噶啦， 系， 即系可能，咦，上个月我先见到1020噶嘛， 系， 转个头就 update 咗噶啦， 系啊， 好快，好恐怖啊！我想讲，如果一个月咪即系同依家 update 冇分别，你会唔会一个月突然间 turn 晒啲机会噶嘛？ 系， 咁所以咧都系相当之劲噶呢件事啊！咁当然咧，大家就谂咯，如果呢件事咧可以咁样搞嘅话咧，已经系咩咧？肯定唔系净 F35啦。嚟紧可以摆咩咧？可以摆鹰眼， 系 E3， 系 你知 E3 咪成日周围飞人哋度噶啦。 系啊， 咁我收咗数据之后就可以点啊？即刻用啲 AI 计一计咯。 系， 跟住就一嘢过咗俾边个啊 ？F35，好啦 ，C5 都得，我知唔知啊？咁大价都得 ，C5 都得 ，F16 又得。 系， 咦？台湾得唔得咧 ？F16V 你会唔会integrate 埋俾佢？哇，发达噶大佬， 有佢份啦应该。 咦？我睇到1016，我睇到1011。跟住即刻數據咧，一個月之後就哦攞曬。 如果下次環島遊用咩截佢啊？ 環島遊未就係環島遊用咩截佢啊？係 啊， 你唔好環島遊啦，最好就你啲數據俾佢偷曬真係。所以咧其實幾恐怖㗎成件事，即係佢所有嘅部署啊、任務啊、零件啊、天氣全部佢都可以 detect 到。咁遲啲環島遊用 F16V 截你咁啊，咪可以全部由國色卡過翻曬俾美國。 系啊，咁所以其实美国咪最后嗰个终端可以偷晒所有嗰啲嘢。 其实你以为嗰部系台湾战机，其实系美国佬嘅。 如果佢有埋人工智慧控制到嘅仲劲系嘛？所以好所以咧，你见到而家咧系咪 AI 同埋大数据同埋云端？其实而家打嘅战争咧，大家我就呢三样嘢讲完啦，就打呢啲战争咯。所以咧，无人机嘅战争咧都系类似系呢啲，即系程式编码啦，人工智能啦。云端啦，边个斗快计算能力啦？其实你建议一啲机咧，都主要系咁样玩噶啦。 系 啊，好咁。另外咧，我哋咧都讲下咧，就日本啦，系啦。日本嗰边咧就听讲依家唔做 F35啦， 即系唔再自己砌啦。咁依家谂住点咧，就成架机入啦。咁因为点解咧？平咗好多。因为咧，我谂佢系咩咧？个问题就系、是、你其实咧，当初咁样入咧，就系想学嘢吧。学做引擎绳嘛。其实系咪成功咗啦？ 我觉得又系，我先想讲，系咪要学嘅学晒，我唔使唔使再自己砌。 因为你话佢嗰个引擎咧，佢嗰间嘢咧 ，IHI 叫做。 系啊。 应该系一啲所有嘅军事嘅化，即系军工合体组嘅一个 IHI 啦。跟住咧，嗰间嘢话我做引擎啊嘛， 系 咪就因为你唔知点解啦？佢哋嗰啲员工系不停有夹嘢啊、偷学啊咁样， 系 可能每一个咧，你以为嗰啲着住嗰啲制服系啲散仔原来嘅博士嚟，嗰度系 心神已定啦，所以就可以唔使 系啊，所以就而家嚟紧会自己做五代机咧。 哦、 真系唔知啊！咁所以话依家唔再砌啦 F35，因为砌一架要两亿啊嘛，黐线 喎大佬， 两亿、啊。但系我想讲，你而家买部 A 都系八千万啫喎， 系啊， 八千万唔系日本贵啲嘅，日本一定系收翻你一亿或一亿零千万嘅。 OK， 冇办法噶，你俾佢作噶呢啲一定系，你冇计啊，边个叫颜色唔同啫？系咪？你深色过佢，你就要贵啲噶啦，冇办法嘅呢、這个。 种族歧视啊，唔得咁样， 系嘛？但可能真的，可能真的。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就变咗系有呢样嘢咯。咁啊几搞笑下嘅。另外咧要 J 咧就系、是、要 J 千二零系嘛？ 系。 哇，千二零呢个 Alex 可能熟过我啦呢单嘢就 系、 是，系嘛？因为你铺喎。 系啊， 系嘛？系咪千二零现身喺美国啊？ 喺海军陆战队个基地度发现咗架类似千二十， 系 俾人影到，跟住就俾人问佢系咪真系千二十，佢话唔系千二十， 咁 嘅啫。 系喂，有咩情况可以攞到架真嘢咧？ 咩真嘢啊？ 嗱，我都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咧就真系俾你俘虏激获啦，咁呢个好难啊， 半途咯， 半途啊，咁应该有人知嘅，咁、 啊、 但系最好笑，我相信咩咧？就会唔会系其实系解放军入面有人做生意卖俾美国啊？成架嘢咁样，但好难我都 成交难搬啊， 好难哦、啊，即系你拆散运货柜都难、 啊， 咁所以咧都几好笑嘅。咁咧就呢架嘢依家咧佢价有几价咧？我又唔知啊， 咁假， 即系究竟佢有冇入面装，真系装到可以识飞咧？第一， 嗱，应该唔识飞嘅， 应该唔识飞系嘛？应该模型嚟嘅。 系啊，我见啲吸力都冇喐嘅。 系， 咁啊，另外就个啰柚嗰个喷嘴比较假啲啦， 系粗糙啲， 系粗糙啲啦。 系，其实佢系咪主要做嚟做风洞咧？ 风洞咯，试下你红外特征啊、雷达特征啊咁咯。 即系可能佢试一样几样嘢嘅，第一个就是气动外形。 系， 究竟你嘅气动外形飞嘅时候咧，会有啲咩轨迹啦？ 系， 即系例如话你系究竟做一个攻击机。 系， 定系一个空优战机，定系做一个战斗轰炸机。好啦，另外咧，佢就研究就系你架机咧，承受到嘅力系几大，即 系 个 torque 嗰啲几大。 系， 咁你边啲位会断？咁但系咧呢啲位咧难试在，因为你唔知道真机用咩材料， 唔知咩 engine 就难啲。咁但系咧，我谂咧就压力测试都未必系，但系最重要就是见到你个音速去到几多，话两倍。嗱，依家啲人成日讲吓，话咧千二零咧个机身，嗱虽然个引擎去唔到，但系个机身设计系可以去到 2.2 倍音速嘅。 哦，应该都唔难啦，系嘛？ 应该有机会得嘅， 系啊， 因为鸭翼战机我成日觉得都系争少少嘅， 系咩？ 我自己觉得系啊，有鸭翼喺度，仲要佢只鸭翼咁翘，咁但系咧，你见咧就我当两倍啊， 系 应该 OK 嘅。咁好啦，咁如果计完之后两倍音速，咁佢咪开始计就啦，佢转弯半径几多啊？咁啊计晒啲数据之后就会知，首先系咪一架空优战机？ 系， 如果我 F22 对住你点打？ 系 F35 对点噶啦，因为 Marine 咧就系得 F35 啫嘛，跟住系 B 嚟噶嘛， 系， 咁佢就要谂，如果我 F35B 对住千二零，有乜战术咧？ 而家仲有 F18 嘅， 系嘛？ 系啊， 仲有 F18， 系啊， 咁所以咧佢就要度个战术点打咯， 系啊， 咁老实啦，如果你 F18 对住佢咧，如果 EA18G 嗰只有得打噶，因为 EA18G 系打赢过 F22 噶嘛， 系， 即系曾经嗱传说嚟嘅呢个系冇人证实过嘅 ，F16 都话打赢过 F22 啦。 系嘛 ？F 十六都试过啦，嘅真空战 咁劲 啊！ 我就知 F 十六打赢过 F35啫，廿二又唔知啊。 廿二要打赢， 咁犀利啊！ 真空战啊， 系咁，所以咧呢单嘢咧，黐住同埋有啲网友好搞笑，有啲话如果美国真系做一架，一定劲过大陆啦。 哦，呢、這个我都觉得系， 系嘛？即系问题引擎劲过你啊嘛。 正版 F110 摆落去。跟你用副 F110， 用副老翻我嘅涡扇10B 啊，玩涡扇15。 系美国话喂，我做唔到涡扇10B，唔好意思，我真系做唔到，我哋冇啲咁渣引擎，我哋一做就系110， 110 系啊，系啊100， 我副正版嘅 404， 系啊 404，嗱我哋最渣呢啲噶啦，唔好意思，冇噶啦，好啦，跟住然之后话啲材隐形涂料啊，我哋又系做唔到大陆嗰只嘅。佢嗰只咧已经停用咗30年嘅， 系啊， 我哋而家啲全部系黐上去嘅，已经系甩挂都难甩噶啦。 系， 所以咧呢单嘢又搞笑嘅。但系咧，我想讲咧，我系好欣赏咧美国嗰、那个即系个精神，就系、是、就算咧你明知咧千二零系低你一个 grade 嘅，你都系咁样研究咧，我觉得呢个好值得咯。即系以前佢咪计29啦， 系 嘛，即系佢都有噶嘛。 买一啲翻嚟噶嘛， 唔使买嗰阵时伊拉克咧，系打完仗之后咧，好多翁入沙噶嘛， 系 翁入沙咧就惊你俾人兵你炸佢，但系你投降之后，当然咩都攞晒你啦， 系 成部米格廿五般摆入 C-17 运走啊， 好夸张， 系啊，咁米格29其实喺东欧就接收唔少啦，系 咪？系啊，东欧接收唔少啊，所以咧就我又比较欣赏咧，即系美国嗰、那个咧，即系嗰个求证嗰个精神啊， 系啊， 即系我觉得做军队解放军要学习下呢样嘢啦，有冇机会笠到架 F-16 翻嚟咧？ 你咪话上次 巴基斯坦嗰度公路边境嗰度， 系咯， 佢哋有冇机会笠到个 F-15 翻嚟 ？F-15 唔系 F-15 难啲， 系嘛？咁啊真系会劲好多。 F-15 难搬啲， 系嘛？要搵啲卖国商人咯，睇有冇机会。 货柜摆唔入， 拆件啦。好，呢节嚟呢度先。